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一位咧，阿黄毓民议员喺你未发言前咧，想提下你，你唔请你唔好拍手掌，好唔好啊？黄毓民议员， 即系我都好大声嘅，不过声大唔一定系准嘅。OK， 啊，成件事好简单，你睇下成个嗰、那个所谓，我唔理你系咩主流支流啦，系咪？你睇下成个民意嘅趋向，阿司长，你有眼见嘅啦，有耳听到嘅啦，五年前。我落街籌款3日50萬，那陣時社民連成立冇幾耐，我落街去籌款啊，企喺西洋菜街3日50萬，親手送去香港紅十字會。今時今日，你睇下香港紅十字會3日收得嗰500萬，5年前3日收5600萬，你估啲人盲嘅咩？係咪？啲人唔系盲嘅，唔好上升到咩爱国啦，王国庆血浓于水，唔好同我讲呢啲嘢添啦，酒浓于水啊，拉菲啊，几万蚊一支啊，血浓于水，即系食错药，真系今时今日仲讲呢啲嘢，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就系唔信啊嘛，而家连你都唔信啊嘛，林郑月娥上次攞咗个90亿去咗边啊？你话唔系赈灾基金，我就知唔系咯。但是都是给他的嘛，起学校起屋的嘛，是不是啊？去了哪里啊？只是看回这份文件，讲甘肃黎石流，甘肃省黎石流那笔钱，为要起一个社会福利院，在哪里啊？讲嘢，将我的公帑这样用，最近的金价狂跌，我有个朋友打给我，他要娶新抱买不到龙凤鸭。扫晒啊！俾啲强国人问你咁搭水，扫少啲金龙凤鸭啦，等我哋有，你会娶新抱都系龙凤鸭用啊！阿哥，1亿你讲得啱啊，杯水车薪啊！你系表态效忠啫嘛，爱你，你1亿你救到佢咩？全国嘅省市总共捐咗几钱啊？用政府嘅名义，阿林司长。香港是北京的20倍啊！如果你呢1亿俾你，我哋三个一定系投反对票噶啦。你话我唔爱国都系咁话，王国兴你扣我帽子冇所谓。爱国唔系用把口讲嘅，成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你唔知点样令佢伟大？讲嘢血浓于水，人道，即系呢啲人全部反对就冇人道，系咪啊？有咩标准啊？好简单就唔信啊嘛，而家系。不但止唔信佢，唔信你啊嘛！而家系够清楚未啊，司长？香港人系唔相信689呢个特区政府，呢、這个港共政权，1亿都唔俾你，咪投票咯！大把人支持，实过噶，实够票噶。我哋嘅态度好清楚，唔俾你啊！今日仲要搞到你过唔到添啊！而家话埋俾你听啦，系咪？你而家讲嗰啲答复。又话有监察，你俾啲具体嘅嘢嚟啦，逐条。我记得当年我仲未做议员，我哋嗰个组织有两个立法会议员，第一次第一批嘅拨款我哋投赞成票嘅，到第二批我开始我做议员啦，2010年啦，我哋就反对个拨款。个理由好简单，你上次嗰条数交咗嚟先啦，上次条数都未交嚟，今次又要钱。好大笔钱啊，司长！我昨天落区在李郑屋邨，啲老人家同我讲，点解唔俾我啊？吓，我都可以讲呢啲嘢嘅，王国兴， 我昨天在李鄭屋邨，老人家圍住我，為什麼不給我，為什麼給他們，大把錢啊，他是不是？看看民意了，司長，我們一定是投反對票，還有今天不給你過。 好，回來了，剛才看到毓民呢聲勢力竭呢，今天講的嘛，咁啊，知道佢唔嚟得啦，佢好簡單，就係佢咁樣講完之後，仲點嚟咧？真係 琴日講嘅，其實係琴日嘅， 琴日噶，係咪？琴日仲大鑊，即係今日都要仲要講十個鐘係咪啊？嘛，咁你係咪有消息話鬱敏今日唔嚟到？嚟唔到？ 佢嚟唔係？佢決定唔嚟咯。 佢決定唔嚟。嗱，咁唔嚟唔緊要啦。咁有我哋同阿 Bruce 哥， 係啊，你好 緊。咁就阿 Bruce 咧，就係、是、我盛情邀請嘅啫，我連你電話都冇。咁就冇辦法啦。個原因好簡單啫，就係咧呢排咧係處於一個水深火熱嘅狀態。咁呢個係講話即係成個嗰、那個政治嘅局面啦，係、嘛？因為大家睇到咧喺立法會個拉布嘅情況咧，就只係得四位議員喺度頂住，咁其他包括建制派同埋所謂泛民咧。都是袖手旁观，起码啦，起码袖手旁观啦。咁啊，如果是即系落井下石嘅添啊，就即系翻埋嚟啦，吓一齐喺度吓。咁啊，即系近日仲有个谣传嘅，咁啊，一阵间可以讲少少啦，就话咧，即系听讲有人想系令到啲议员咧就赶唔切翻去，咁所以就揿咗立法会，即系立法会入边嗰啲 lift 系咪啊？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就算有人做呢啲嘢，我谂都系。即系唔会影响到而家呢个局面嘅，咁可能都会有人炒作嘅，我相信呢件事吓。咁但系我谂拉布一个好长、好长、漫长嘅一个抗争嚟嘅。如果就算有人去尝试去做呢啲咁嘅，即系所谓小动作，又喺个小动作上面再即系加盐加醋咧，都唔会影响到而家呢个四个议员佢抗争嗰个动力嘅。咁但係我哋首先唔讲呢样嘢住先啦，因为一阵间我哋会尽量俾多啲片大家去睇呀，毓民喺立法会入面同埋其他议员嗰个拉布嘅情况嘅。咁因为大家主要睇呢个节目都睇毓民啦，唔系睇我哋啦。咁所以今日我哋都会播多少少。咁但係既然请咗 Bruce 上林邦正上嚟，就要问问你近况如何。 近况都 OK 呀，即今日就啱啱就喺亦都系呢两日都有摆街站。寻日就去咗政总出面，就去示威区。咁当然就冇嘢玩喎，即冇嘢搞。爱港力又入唔到。朝头早就写民联同工联会嗰边就搞完，諗住夜晚人搞啊。点知冇，咁我哋就成班都有四五十个人啦。戆居居就唔知做咩，咁就结果咧，我哋就去长江中心就声援班工人。 哦，我睇到，我以为你特登去长江中心，唔系，因为你冇嘢做先去长江中心。 都系嘅，都系嘅，都专登嘅，即系带埋啲孝衣啊，整埋啲神主牌啊、灯笼啊，就去将长江中心变做灵堂。 系， 因为你知有啲人良心已死啊，良心已死就招魂。你良心翻来咯， 同佢喊惊，同佢喊惊，系啊，因为咧，我点解会揾阿 Bruce 咧？其实就我睇到佢贴咗啲相上去啦，咁就嗰、那个喺长江中心嗰度咧，譬如话即系大厦嗰度咧，就几特别嘅。咁但系大家知道啦，其实而家喺长江中心或者喺码头嗰边咧，嗰、那个抗争嘅情况都系升级紧嘅。升级嘅意思就话，大家喺度即系无论喺法律以外或者法律以内，都做紧一个斗争。咁其中一部分咧，就系、是、傍晚嘅时候，我哋会知道啦。就喺长江中心嗰度咧，佢哋尝试去即系呢个长实就想去宣布有一个系禁制令嘅，就向法庭申请。咁但系听讲好似法庭系唔批啦。咁唔批咧，就即系啲工友或者其他抗议人士咧，可以继续喺嗰度即系去做佢哋想做嘅抗议行动啦。咁但系林邦正你响度嘅时候，其实佢想攞嗰个系咩位嚟噶？ 即系长江中心正门，其实人数唔系多啦。寻晚我去就见到系得十几个工人，即系我相信大部分就系留守翻码头就嗰边。咁即系你之前诶占领汇丰啦，占领中环啦，即系一班诶系社运人士喺汇丰楼下瞓觉，都瞓咗成几个月，搭晒帐幕，搭晒棚。咁你长江中心唔好咁小气啦，十几个工人留喺度瞓，你都唔俾。 咁恶啊嘛！ 所以咪今日啲工人咪要被逼冲马路咯， 系啊！ 但系到依家其实我只系觉得个工运 即有啲人话升级啦，因为拖得越嚟越长啦。咁、 嗯、 对面都反击，高保就结业。咁、 嗯、 亦都揾一啲，譬如系即系外判商太子嘅嗰啲波友啊、亲信啊或者擦鞋仔啊出嚟就山欧白做话啲环境其实唔系咁差嘅，工作待遇非常之好嘅。咁、 嗯、 当然如果咁好咧，就肯定唔会咁多人就罢工。咁、 嗯、 就你见到我见到系成个战线，因为拖得太长。 嗯 初我见到啲民意民气开始系有啲散、 嗯， 如果一开始早啲霸占长江嘅中心，早啲喺葵涌冲马路咧，以快打慢咧，其实我相信未必去到今日挨打嘅局面。 嗯、 所以依家如果要即系弥补翻挨打嘅局面咧，就必须要将行动去升级。所以由寻日有啲人就尝试冲长江中心嘅七楼啊、嗯，到今日冲马路咧，其实系都 feel 到个局面系唔系咁有利啊。 我个原因好简单啫，林康正哥讲得好啱，因为我哋最初我哋都去过，我哋都知啦，即系其实咧，你喺嗰、那个即系码头嗰个罢工嘅环境唔系冇啊，尤其是你落雨啊， 系 嗰个情况咧，其实好容易令到你即系嗰个士气咧唔系咁好，咁所以咧我哋去到之后咧，我哋都有感觉就话，即系如果你成件事本身佢去继续去发展嘅话咧，你必然要去到今日。出現類似或者昨日出現過啲狀況，咁、但問題就係、其實而家都期待緊另外一樣嘢啊嘛，就係、幾時佔領長江中心變咗佔領中環，係啦，咁啊提早出現啦，係嘛？即係嗱，阿夫手醒目嘅，阿夫手去到之後，嗱我哋未講出嚟，因為我哋去到見到，喂，你而家去到呢度咧，咁我哋即係有一個想像啦，唔好講期望啦，期望就唔敢，因為要睇睇即係有关嘅人士，佢哋嗰个即系吉事去到几多？喂，你而家一个全民嘅运动，将成个事件即系嗰个中心摆咗喺长江中心嗰个范围嗰度，走去占领佢，又或者你走去扎营，点都好。咁你又系举行好似阿林康正琴日参与嗰啲咁样咧，咁慢慢就其实就嗰、那个。形勢就好唔同噶啦，因為呢個形勢有少少唔同嘅。點解咁講話？就話呢個會唔同當即係前幾個月或者即係舊年佢哋喺匯豐嗰個情況，因為舊年嗰個匯豐情況咧，其實幾多市民係唔知想做咩 ，feel 唔到， 係諗唔到。但係今次就好疏離啦。今次好疏離嘅原因唔係純粹嗰個碼頭工人本身問題，係成個李氏家族喺香港對香港經濟以社會以至政治嗰個影響力。大家是感受得很清楚是怎樣， 因為回歸之後由李嘉誠帶頭勾結董建華政府曾蔭權政府一個官商勾結之下，香港人十幾年來在這個即後殖民的主義的時代是不斷被官商勾結去壓迫，連衣食住行都是被人壓迫的嘛，領匯他上市就算揀衫去上網都沒得揀，所以你見到今次矛頭是不單止幫工人去出氣，是借住工人的待遇去反反映翻，原来全香港人待遇都系受到不公平、不人道嘅对待。 唔系，所以有个即系呢啲呢个分判商或者嗰边啲人讲啦，佢话而家成件事系政治化。嗱，咁其实大家如果撇开个立场嚟讲咧，就呢件事好应该政治化嘅，系应该整件事去到一个政治嘅层面。呢个层面，政治嘅层面，所谓政治嘅层面系咩咧？就系针对香港嘅地产霸权。咁呢个地产霸权咧，具体嘅显现就系你可以自己计一计啦。你每日由朝早行出街，你系赚几多钱？你俾咗几多个 percent， 全部入咗呢个李氏家族嘅袋入边。 系 你住紧嗰层系长呢、這个即系、就是、长江嘅楼系咪啊？你打紧嗰啲话，我都系我用紧 CSL， 唔系 CSL 唔系咁噶啦，即系讲紧譬如话呢、這个PCCW 啦，系咪啊？另外就系你睇紧电视啦，你睇猫啦吓，咁、你逐条数，你买啱啱我又买咗买啲电器，我又去咗即系去丰泽买咁，即系系啊百佳咁，你跟住喂谂下喂大佬，你一日抌翻几多钱俾佢咧？其实你就谂下喂真系即系唔系好定得顺噶嘛， 即系唔單止係壟斷嘅問題，即係香港人咧冇乜所謂，邊個壟斷冇競爭冇問題，但係你手法問題嘛，你百佳賣嗰啲嘢明明就賣12蚊，跟住升到15蚊，跟住減11蚊就超級大減價，點知原來隔離脱士多係仲平嘅。你見到明明我可以選擇唔同嘅公司去上網，偏偏我住長實樓咧，我只係揀 PCCW， 係佢手法個問題嘛，即係手法賤價嘛，你賺咁多錢咁 賤格。 係啊，而且即係坊間而家個傳說咧，就係個仔比老豆更賤格啊嘛。係，即係傳說就我唔知係咪啊，我唔知係咪啦。有人講話就係即係大嗰個超人就想將即係傾掂佢咁即係細阿李澤巨就唔傾咁嗱。我呢個就係引述報紙嘅講法嚟啊。咁唔知點都好啦。咁總之而家拖累而家咧，個政府就完全係好無能嘅，就完全睇佢好似又。介入嘅能力都冇， 不過都可能係唔想介入。 係啦，嗱呢個就係個陰謀論喺度啦。咁啊，林康正可能咧，即係以你嘅觀察咧，睇下個陰謀論成唔成立啦。嗱，個原因就好簡單啫，佢想搞到呢個全城嘅矛頭咧，針對呢個李嘉誠啊嘛，繼而就即係可能做一啲即係政治上嘅舉措咁樣。咁我哋歡迎嘅，呢樣嘢係歡迎嘅。即係如果佢真係咁做就好嘅 ，OK。咁但係咧，其實咧，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咧，呢、這個公運本身咧。如果唔連結起其他嘅社會嘅力量咧，我個人覺得其實嗰個前途係暗淡嘅。 但做唔到，其實由當日遊行星期日嘅遊行，我哋都曾經呼籲啲人留守，唔好去政總啦，直接長江中心留守。當時啲人其實都係比較抗拒嘅。我哋曾經之前嗰晚就去探啲工人，部分工人係肯嘅，但當然即係最後都要尊重工會嘅決定。其實當日嗰個遊行，如果我哋有咁多唔同政黨，有公民黨，有人民力量，有社民連民主黨，兼且好多社民嘅人士，只要我哋留守長江中心，我相信嘅聲勢會比今日好。咁當然之後都可以彌補嘅，例如星期五佢集會可以集完會就留守，即係唔好我唱完歌啊之後咧，我感覺良好啦，熟完嘴啦，翻屋企瞓覺。因為當日嗰個遊行係只係變咗唔同政黨話，我關心呢一件事喺長江中心門口耶影下相啦，公民黨又影下相，民主黨又影下相，表示我哋關心呢一件事，唔好跌票就係咁啫嘛。但實際上對改變嗰件事。对增加到运动嘅升级嘅层次，系咩都做唔到嘛？ 我谂咁样啦，即系而家咧，即系剩低呢几日咧，其实就未必话，即系嗰个成个性质可以改变，但起码一个关口要过嘅就系5月1号。 嗯， 五月一号就劳动节啦，咁嗰日放假啦，咁嗰日放假咧，我相信咧，即系出嚟游行嘅人咧，亦都唔会少噶啦。我谂即系有机会系破历年一嘅数目噶。咁呢一个即系数目咧。如果聚焦喺成個貨櫃碼頭嘅工人罷工嘅問題上面咧，再加上喺長江中心咧，咁我覺得件事咧就即係有些少唔同嘅睇法嚟嘅。咁啊，即係而家剩得落嚟就時間唔係太多啦。今日都25号啦，係咪啊？咁俾多你一個禮拜到咯，下個禮拜三啦嚇。咁我相信咧，即係再加埋咧，近日咧有拉布啊，有其他嘢咧，係即係都唔知過唔完，唔知咩環境嘅啫。咁我哋啊，即係再次重申啦，嗱，今日咧，鬱敏咧就其实佢初头嘅意思咧，佢上一次佢同我讲咧，佢希望做到十点，即系喺十点钟嗰边完咗嗰啲过嚟嘅。咁但系大家睇到啦，即系佢一讲完，我谂佢声都沙埋噶啦。咁所以佢今日都唔嚟。咁就下个礼拜更加大镬。下个礼拜点啊？下个礼拜咧就咧，即系佢又要上庭啦。上完庭之后，如果系即系个时间唔系太长，我哋讲下立法会啦。咁我又预期佢当日都唔会嚟噶啦，即系睇咁嘅形势。咁所以咧，即系好可能咧，即系呢个即系咁嘅人选咧，就要同即系维持一排咯。咁呢个我事前冇同阿 Bruce 讲嘅，我就即系而家同佢讲嘅。系咁，但系讲翻头先嗰个即系情况咧，就系咧，而家无论系公运或者系嗰、那个长江中心嘅问题，以至立法会个拉布问题咧。即系大家会见到，即系市民嗰个对成个政局嗰个关注咧，已经系去翻一个聚焦嘅地方啦。一个聚焦嘅地方就话，喂，点解突然间喺呢个梁振英嘅上台呢段时间咧，啲嘢系冇停过嘅，而且不断系爆出嚟。咁而家仲迟啲，可能今日我哋仲讲啦，仲爆一单廉署嗰单嘢出嚟啦，嗰单又跟住啲立法会员又会走去问啦。咁多嘢集埋嘅时候，好多时就翻嚟，啲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喂，究竟我哋而家呢个社会，我哋香港发生紧咩事？系嘛？即系大大小小嘅，啊！你今晚对龙凤鸭都咁头痕，吓、咁你大嘅问题就系你廉署嗰个问题，你政治嘅改革嘅问题，吓、仲有出咗个2020啦，吓、咁跟住有立法会拉布啦，咁仲有呢个工潮啦，即系林林种种，全部咧喺呢几个月，即系呢一两个月咧，就突然间全部咧就一个重爆发啦。咁、所以会形成一样嘢咧，就系、是、起码就算一般嘅市民咧，佢未必对政治咁关心，对头先以上我哋讲嘅事情咧有一个冲。即系好完整嘅立场，但系佢起码一样嘢就系、是，喂，佢会问一个好深入嘅问题，就系、是、究竟而家我哋搞紧 即系成个社会出现紧乜嘢问题吓。咁讲翻头先嗰个即系公运嗰个情况咧，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如果单纯从一个公运嘅角度出发咧，呢件事拉得越长咧，对工人越不利。 嗯，冇错。 去到而家呢个局面咧，你唯一可以逆转成个形势咧，就系将个行动升级，同埋将个性质改变，将佢变成一个全民嘅运动。呢、這个全民嘅运动就包括有其他人士，甚至唔好讲啦，即系政党嘅参与咯。 其实一早就要变嘅，不过当然有好多所谓嘅议员或者系政党人士其实有一种系政治洁癖嘅，系唔单止市民有，系连政党工会都有。即系呢件事，譬如公运就还公运啦，一单就还一单，就唔想去到全港性政治议题。第一就惊俾人话你去抽水。 嗯， 第二都不想发到咁大，即系当然啦，即系如果报纸头条吓，真系我霸晒好啦，即系唔好发到咁大，或者唔好聚焦，唔好咁散。但系公运其实初初都可以咁样做，即系公运就还工人，码头运动就变翻码头工人嘅运动。但系当你政府系主动邀请工联会去介入，就表示其实已经开始有弯转咧。当工联会话 12%， 其实 12% 加人工系会随时去出现嘅。咁啊，呢边商我三四个星期冇工翻，得嗰1000蚊、1500蚊，佢每次连养妻活儿都成问题。如果呢边商工联会帮我倾得成12%，我去唔去好咧？就算你唔去，亦都肯定有超过即系或者唔少嘅工人系会俾人分化啦嘛， 一定打散 你啦。当你工人俾人分化，你运动你就玩完噶啦。到依家我相信系去到第13、14日，其实政府开始运工联会啊。其实由当时开始，应该要将运动去发大，变成全港性政治运动，又要唤醒翻香港人。你回归之后，你生活系冇好过咧，系照样。回归前俾富豪虾，到依家都一样系俾富豪恰你嘅。系好可惜，系到依家我见到有部分社运人士系想咁样做嘅，但系可能即系势孤力弱啦。咁亦都系个议题系暂时系即系发唔到去一个新嘅层次，所以我比较悲观。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头先阿林安正讲嗰个咧，就系工联会嗰个角色啦。咁大家记得咧，运动嘅初期咧，就大家 Facebook 见到就全部咧呢个陈婉娴啊，咩黄国兴啊，全部变晒未水同仁啊嘛，潜水人士。 其实佢出嚟可能佢原因咯， 系啊，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星期六就有十几个人，我哋就即系、就是、一班社运，即系属于系新界嘅农民，就工联会去码头围就踩场嘅，叫陈婉娴就攣出嚟嘅，嗌完第二日就出嚟啦。 系啊，唔系咁嗰啲系压力嚟噶嘛，咁嗰啲知道自己样衰啦，系咪啊？咁啊，陈婉娴近排就真系极度样衰啊。其一就系头先阿 Bruce 讲过啦，其二咧就系佢期待呢个四川赈灾嘅奇迹出现。所以奇迹奇迹出现嘅意思就话奇迹，即系香港人俾呢个四川政府嘅捐款可以真系用喺呢个灾民上边。咁话俾你听啦，呢、這个奇迹系唔会发生嘅，呢、這个真系吓，呢、這个比呢、這个即系、就是、所有嘅呢、這个都灵果。施暴奇迹是更加难发生的，又告诉你。咁但是呢头先个阿 Bruce 讲过呢，其实呢个是一个我相信是一个设定来的。那个设定的意思就是说，喂，他去到咁上下呢，工联会如果再隐形的话呢，对他个民望的打击好大。即是日后又被人拿出来。其二呢就是如果工联会在这个时候呢他介入的机即是出现呢，就会令到整个工运即是这个罢工的行动呢，那个即是力量会打殘咗，咁但係好奇怪地咧，即係用翻頭先阿 Bruce 講個陰謀論咧，呢樣嘢冇發生，冇出現到嘅。工聯會出嚟都搞唔掂，係睇下張建宗咧，好似即係放屁手腳咁樣啦，唔知佢係因為佢自己冇呢個能力啊，定係還是即係佢冇盡力去做。但 anyway 咧，呢、這個罷工即係呢個工即係工資增加工資嘅問題咧，或者改善工作待遇嘅問題咧，係好奇怪地冇喺一個短時間之內解決到，而事實上是應該解決到的。因為實際如果你計條數呢，不是好多，不是認真多錢的。即是你想想李澤鉅那些，他即是所謂 small change， 他自己的零用錢少少啲都應該解決這個問題的嘛。咁而家一樣嘢一個解釋，我就覺得呢是一檔戲的問題。即是這個戲的意思呢，就不是純粹意氣之爭，而是說呢，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面向工會讓步呢，长远嚟讲，就对成个集团以至成个地产嘅霸权咧，可能产生一个长期嘅不利嘅影响。呢、這个不利嘅影响就咩咧？就系、是、集体谈判权能够喺香港社会生根。 即系可能亦都系政府系即系或者李嘉诚都冇意思嘅，因为本身 因為香港碼頭是被即係嗰啲業務啦，係俾李嘉誠去壟斷嘅。 嗯， 我冇咗香港，我有鹽田。 嗯， 咁我喺即係我香港其實佢啲市場佢要唔要嘅影響力，即係對佢嘅生意影響唔係太大。第一，咁第二就李嘉誠喺參特首選舉時係撐阿唐英年啊嘛。 嗯， 所以梁振英第一，如果呢時候令到李嘉誠樣衰，可能都出翻啖氣啦。第二就係、是即係 唔係而家唔知佢樣衰，特區政府都樣衰喎，真 係。但暫時因為你見到本身係之前其實發生公運之前，好多事情矛頭係指向梁振英嘅。依家咁啱有人幫分擔嗰啲啊嗰啲怨氣，何樂而不為咧？偏偏仲要仇人添。 係啊，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政府個唔咁積極，其實係有少少陰謀咯。 嗯，咁呢个即系当然啦，有佢客观效果嘅，但系喺我哋呢个节目嚟讲，或者我呢个平台咧，即系我哋唔止除。即係針對呢個李嘉誠噶嘛，我哋一定會針對埋呢個六八九噶嘛，咁所以嗰個唔需要擔心嘅。大家聽我哋嘅節目咧，就唔會俾呢個即係轉變矛頭呢個策略咧所蒙蔽嘅。好啦，咁啊，即係呢個節目咧，我不斷強調啊，其實大家係想睇鬱敏嘅，所以而家咧今晚咧，我哋放多少少嘅鬱敏，即係喺立法會講嘅片段啊，咁啊，大家咧即係唔需要因為咁樣咧而轉台或者熄機嘅。翻嚟我哋講講啦， 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黄毓民议员， 主席，我而家系就呢个第一项辩论，即系六个修订案嘅合并辩论发言，主要系关于呢个行政长官办公室，简称呢个特首办。即系我详细做一个论述之前，我想讲一件事咧，就系嗱，我哋最近收到审计署嘅行工量值报告，每年系两份嘅。但是不知道主席有没有印象，回归以来即是审计处作为一个即是监管政府部门开支的一个独立一个有政治防护作用的机构，他回归以来从来未对行政长官办公室和这个中央政策组行工量值审计。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去提出这些修订案的时候呢，也都有一种政治防护的作用，而是弥补这个审计处的不足。回归到今日，审计处出了很多行工量值报告，从来没有对这个行政长官办公室做过任何的行工量值报告。在今届的财政预算案里面呢，即是我记得林大辉议员他坐在这里，他问过一条问题的，那个问题编号是0754，他的问题是由行政长官办公室在2013-14年度预算中为一个特别委任而支付的酬金比较2012-13年度的下跌，原因为何，请提供相关人士的预算酬金明细、有关人员入职和离职的条件。但是政府的答复呢，在个特别财委会那里我不会重复， OK， 你放心，费事你又好失礼地叫我收声，是吧。他那个答复呢都很长下的，不过林大辉就一定不满意。林大辉问他为什么短了，他就答了呢，就是哦，头一part他答了就是因为呢有些假期呢2012-13，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啦，是吧。我真的很专业的立法会员来的。2012-13年那些有些假期补给他的。所以那嚿钱在2013-14那里呢就没摆下去，那么好像跌了咯。但林大辉的问题的重心呢，林大辉又很厉害的，因为我见这些建制派议员这个算醒的了。他那个问题的重心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个入职离职。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咁冇答，是吧。主席，我不需要拖的，因为这个关于特首办这个，我告诉你，我最少可以讲4个钟头，都不会被你叫我重复或者啰嗦，一定不会。请 OK， 请你继续发言， 继续讲。即是我不是想考你，即是我讲嘢，老实讲，即是总目 嗰、那個納入嗰度咧，就有少少隔硬嚟噶啦，所以激嬲你老人家，我要同你道歉，係咪？令到你咁失禮，叫我收聲。但係呢一個部分正式提修訂咧，係有曬理據嘅。OK， 我會繼續講。嗱，審計處從來冇去審計咗呢個即係行政長官辦公室。冇做過衡工量值，嗱，我哋唔用陰謀論去揣測，就因為嗰個叫做特首辦，佢唔敢鬥 ，ICAC 佢都鬥啦，特首辦點解唔敢鬥啫？嗱，我哋唔會用呢一個陰謀論出發，但係事實上，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係咪？今天坐喺呢度，喺一個即係財政預算案中進入呢個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訂案嘅時候，呢、這個議員嘅職責，你就話我打拉布，係咪？跟住就話我啊擁場。我哋睇翻舊年，陳偉業議員曾經提出修正案咧，係將呢個特首辦咧成個咧係裁咗佢嘅喎，係咪？當時我記得喺2012年3月28日喺立法會嘅大會財政預算案嘅辯論裏邊，我就陳偉業議員提出修订案要裁撤这个特首办，我有一个发言的，是不是？当时我记得冯检基呢又有发言的，不是好像今天那些泛民呢就吃了哑药这样，是吧？去杯葛这个所谓拉布。冯检基的发言呢是对这个陈伟业直斥其非，他即是说喂，你修订还修订啦，咁你搞到啲公务员冇粮出啦嘛，裁撤咗系咪？一系你减啊！我谂啊，即系有啲人又好记性嘅，都记得啦。当时我就咁样答阿基哥嘅，我话陈伟业议员嘅修正案咧系冇针对公务员，冯检基议员不能够扭曲整个事实。当然喺有关嘅修正案之中咧，每個人都有一種政治表態去提出修正案，那個是一個政治論述嚟嘅啫，使乜咁緊張啊？係咪？修正案是不會通過的，陳偉業提的修正案在呢度分組投票，有咩可以通過呢？係咪？所以我叫阿基咧，不要那么紧张，明明是不可能会减到公务员的人工，你是不需要那么紧张，更何况还有一样的公务员是可以调职的，是不是？所以我说，即是有时我看看我们这些所谓盟友，我有时都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提个修正案主席都很清楚啦，是一个政治论述政治表态来的，你这么认真，亦都是一个议员尽天职，是不是？当时我讲呢啲嘢，你冇话我离题啊！ 你而家重复紧啊！ 你冇制止我啊，系咪？咁我之所以咁样讲，就系话大家都可以提呢啲咁嘅修订案，系嘛？即系好多时呢一种政治表态，譬如话要裁呢个特首办，就是、因为特首办不称职啊嘛，唔系识财识所啊嘛。当然陈伟业那个修正案就比较过分一点，所以今年呢梁国雄就醒了，是吧？减人工，是吧？另外还有五项修正案都是相关的，是吧？特首办有没有大花筒，有没有乱洗钱，符不符合衡工量值，就是可以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看三任特首，由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振英，他那个办公室帮他做了什么事？先不讲这三个人是一蟹不如一蟹，公关形象是一个衰过一个，是吗？但是这个可能跟他本人有关，是吗？他本人的那个即是魅力不够，或者形象差，但是他的办公室里面的人，包括那个特首办主任，包括那个秘书， 包括新闻统筹转员，包括而家今日我哋话要减佢人工，呢啲人全部都有责任噶嘛，系咪？头先我哋有啲议员都讲咗啦，系咪？呢个特首办嘅职能，我哋赋予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一个任务，你就同时要赋予呢一个人或者呢个机构有執行呢个任务嘅权力，啱唔啱啊，主席？但系呢种权力系有界限嘅，呢种权力系有一个界限，你不能逾越嘅，否则就系滥权，好似个警务处长咁，系嘛？或者其他有啲政府部门出现滥权嘅情况，但系滥权嘅相反咧就系做唔到嘢，有权力你都使用唔到，于是你冇办法去執行嗰个任务，呢个都系有问题，系咪？你滥权固然系问题啦。你冇即系逾越咗个权力嘅界限，乱咁嚟嘅，系咪？但系你唔系滥权，你做少咗嘢，或者指定你要执行呢个任务，都赋予你执行呢个任务嘅权力，但系你冇去行使呢一个执行任务嘅权力，令到你个任务泡汤，跟住主人蒙羞，系嘛？咁呢个系好大件事噶。但系我哋历任，我哋净系讲个特首办主任，即系最主要就是个特首办主任啦，系咪个 D 八嚟噶嘛？系咪？历任嘅特首办主任，哇，个个都荣华富贵噶。 黄毓民议员，我正话已经提咗啦，行政长官办公室里边嘅主要官员，有关。